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OK。 嗨嗨嗨，到了北京时间的21:01，欢迎各位同学们，各位小伙伴们，各位正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收听，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九点，周日晚上十点钟啊，由麦麦麦同学，就是我，在直播间向各位招手的我，带大家进入今天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你好吗？哎呀，今天呢又到了一个周六的时间啊，天气呢越来越凉啊，这两天呢这很多同学啊，在北京的朋友被冻得不轻啊，对不对？不知道你此时此刻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电台呢？是通过网络的方式啊，不跟我们在同一个城市，但是呢，我们的心连接在一起，还是呢就在北京冻着？天凉了哈，一定要增添一下这个衣物啊，该裹这个厚一点，裹厚一点。都说嘛，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很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一到呢天气寒冷的时候呢，就可劲儿吃，可劲儿造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觉得你这个长胖三斤啊，也确实一点不难。这么冷下去，再这么吃下去啊，的确，冬天了，我们需要呢用一些音乐和热情来点燃一下我们的周末夜。现在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即将开启的音乐之旅，在麦家族来报道打卡。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想传递的祝福，都可以一并的发上来，或是在麦家族 My Home 的微博打卡上线贴，然后呢留下自己的这个想说的话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自发组织的麦家族 My Home已经上线喽。 I'm not afraid to die. 京， 在北京，在空中，在空中。 全亚洲最潮流的周末夜现场，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DJ 麦麦带同学 ，DJ 麦麦带同学。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今天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 Oh My Radio Star 正在直播中，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热力行列。今天天冷，我们需要用音乐温暖彼此哦。很多同学已经开始准备打卡点歌了。 我们的麦家族呢发出了讯号说，问大家那里下雪了吗？啊，北京没有下雪哦。他说今天麦评委呢带你来看一下现场哦。诶，哪里来的图？稍后呢跟大家分享昨天晚上我去北京语言大学，然后担任呢这个他们的这个比赛评委的有趣的故事哦。

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将于明天在三亚开幕的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组委会透露，印度国宝级演员阿米尔汗确认加盟本届电影节，出席闭幕式红毯及闭幕典礼等活动。组委会曝光了部分展映片单，麦斯·米克尔森主演的《北极》作为本届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在海南进行中国内地的首映。展映还引进了金棕榈最佳影片《方形》，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的《伊娃》等上百部海内外佳作。这些参展影片的线上购票今天12点正式开通。本届展映活动包含天涯国际单元、海角国际单元、彩珠中国年度电影单元、十倍全球优秀影片单元、国运京剧电影单元、海南新力量、沉浸式VR电影单元以及沉默之声默片现场配乐单元，共8个展映单元。据了解，本届影展中的《天鹅》《乌鸦》《父子之路》等影片均为亚洲首映，还有多部影片也选择在海南开启它的全球首映，其中就包括两部中国青年导演的最新作品，分别是罗星汉执导的《河群路》以及张译执导的《烟台山》。电影节还将以讲好中国故事、传好中国声音为核心理念，在各个参与电影节制片人论坛的国家中成立中国电影文化交流中心，展示和提供中国影视作品以及影视技术的输出合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计划于12月12号到18号在三亚市海棠湾免税店举办首届全国拍摄景点推介大展。另外，推介会还通过免费推广贫困地区拍摄景点、邀请明星代言等方式，将电影与公益、绿色发展、脱贫攻坚相结合，也扩大电影节的社会效益。景区宣传片将在戛纳中国馆播放，景区代表有机会赴戛纳向全世界影人推广景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好的回忆，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What's up? What's up? 到了21:34，周末的你。在麦麦的周末一现场的第二趴，给你来一通电话，来，我们聊一聊今天的温度好了。这两天的温度对你有没有造成什么样的小小的影响？ 我坐在马桶上面，电话就放在旁边，墙上有你的照片，传真机就在眼前，怀疑的不只是那卫生纸少了一卷，心中只是一直想，为什么你没来电？接到了电话之后，兴奋是不可避免，上周失恋的痛苦仿佛也还在眼前，朋友昨晚的叮咛依然回荡在耳边，可是我的心早已飞到了你的身边。你的电话让我的心不会因担心而起伏盘旋，我的心保证不浪费，一定永远在你身边。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放送中，我们在这一时段的回归听到了一首老歌，你的电话，给你最最想念的人来一通电话哦，发一个语音也可以啊。在麦家族麦 home 的同学呢，想让我们聊一聊今天的温度哦，直播间里冷吗？刚刚好。 太浓了吧，否则这会哭得说不出话，每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已经淡了吧，多放些糖也很难有变化，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别坐在对面欣赏我 会唱的朋友。 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热的时候心乱如麻，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牵的时候只相信他，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人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 直播间的温度刚刚好，然后呢，有同学问我说今天有没有穿秋裤哦？在冬天穿秋裤呢，不光是可以保暖，而且呢，这个把秋裤扎在袜子里的时候呢，有一种很安心的幸福感，对不对？ 太浓了吧，否则真会哭得说不出话，每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已经淡了吧，多放些糖也很难有变化，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挣扎。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热的时候心乱如麻，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甜的时候只想起他，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人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热的时候心乱如麻，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甜的时候只相信他，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人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 给你一杯暖暖的音乐咖啡，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听过了张学友的这一首经典的歌曲啊、这个作为呢这个天王级的学友大哥啊、在这个明年的1月份的香港的红馆举行的最后15场的演出，然后呢也会带来这个所谓的一个这期演出的一个这个圆满的句号就对了哈。创造出特别多场次和票房记录的张学友啊，每一场都这个一票难求，有没有？听过了这首老歌，心里是不是突然间就暖了很多呢？如果还是不够暖的话，可以呢来新浪微博找我们聊天，给大家一首暖暖。需要喝点热的东西，此时此刻，在美好的周六夜，会唱的朋友，我们要唱这一首歌喽，梁静茹。 这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笑，或者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

day, I might give all my days to you. It's not always easy being a family man. But baby, don't leave me. I'm just doing.Get by, I've come to the land of the free. I've let loose, I'm faithless. I'm lost and shameless. But don't go forgetting me. I don't like most people, but I'm scared, not evil. Every day. 麦的周末现场之 Oh My Radio Star 在周六版的节目当中问候大家冬天快乐。最近的这个冬天的这个气息越来越浓就对了。我们刚刚也听到了 Lily Allen 的最新的歌曲空运而来的刚刚出炉的 Family Man 送给大家。在这个时段不要忘记啊，提醒大家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天气冷了也可以呢来聊聊天，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发布警号麦同学警号，加上你想说的话，及时参与我们的超级话题的互动，或是呢在麦家族杠 My Home， 然后呢找到我们的这个各位同学上线的打卡贴哈。有同学说2天48小时气温从13度跳到了3度啊，经历了什么？感觉呢不只是身体冻住了，有的时候呢思想也会被冻住哈。来听听歌，暖暖身子骨吧。 英国广播公司旗下重量级乐团 BBC 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12月16日携手享誉世界乐坛的华人女指挥家张娴、青年大提琴演奏家聂嘉鹏登台国家大剧院，格林卡《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柴科夫斯基《洛可可》主题变奏曲、肖斯塔科维奇《D 小调第五交响曲》、90年深厚积淀缔造纯美俄罗斯之夜。

失去理智，爱情要从何开始？傻傻的骗子和骗人的傻子，才可能一生一世。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 麦麦的周末现场之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接下来我们有请周董。 繁华深蹲入空，瞒着杀了世人，梦偏冷辗转一生，情债有几本，如你默认生死孤单，孤单一圈有一圈的年轮，浮屠打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从直奔一盏盏灯惊大的山门，容我再等你是转身，等酒香醇，等你弹一曲古筝，月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斑驳的城门盘踞着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月纷纷，旧故里草木深，许多人那时则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烟花易冷，人事已分，而你再问我是否还认真，悬念和泪是情深，还有谁在等，而情是岂能不真，为数若阳春，如你摘根，前世过门，跟着红尘，跟随我浪迹一生，月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 幻想回荡不是在等雨纷纷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我听闻离人所沉 沉沉沉落在那座夜中 来自我的好朋友苏运营同学的新歌《想你和我们的以后》。前两天呢，在台里，上午呢体完检之后，然后突然在办公室里偶遇到了苏苏啊。苏苏，我说，哎，怎么突然间出现在我的办公室？然后呢，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说，这次新歌里面有很多的别样性，我听到了一首歌，很适合在我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当中来播放哈。唱到了很多晚安的感觉，唱到了很多晚上一个人静静的对生活也好，爱情也好，两个人也好的一种思考。苏苏呢对我眨了个眼睛啊，好像呢这个有了一种精神上的共鸣，毕竟我们很熟啊。然后听到他写的这样的作品之后，我觉得好像然后呢我就看了他的微博，他有更新这一条关于这首新歌《想你和我们的以后》这是歌的名字。他说，不知道我的人生会经历多少次爱情，总是期待，总是会莫名的动力。哇，有的就是一种呢对爱情的小小的冲动，然后呢在自己特别的一种能力下呢可以写出这样的旋律哈，唱到了歌词当中啊，听到了这个忧伤男孩和阳光女孩的一种别样的心情的分享啊，很多的这个粉丝朋友们歌迷朋友们都等不及了。而且苏苏同学呢最近也是有这个新的动态，除了一首首的好听的歌曲拼凑出了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创作的专辑之外呢，好像在16号对不对，是16号，看一下日期表。16号的晚上将会在北京呢进行他自己的一次新专辑的分享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听听曾经那个在舞台上非常大胆演唱出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的这个女孩这次呢有了全新的不一样的作品了为苏苏加油。好，在今天晚上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当中，继续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麦家族 My Home。 好音乐 Music Continue We Can't Stop。 We came to have so much fun now. Hey, somebody here might get some now. If you're not ready to go home, can I get a hell no? 'Cause we gonna go all night till we see the sunlight. All right. So la-da-dee-da-dee, we like to party, dancing with Molly, doing whatever we want. This is our house, this is our rules, and we can't stop.Remember, only God could judge ya. Forget the haters, 'cause somebody loves ya. And everyone in line in the bathroom, trying to get a look in the bathroom. We all so turned up here, getting turned up, yeah, yeah, yeah, yeah. So la-da-dee-da-dee, we like to party, dancing with Molly.It's our house, we can love who we want to. It's our song, we can sing if we want to. It's my mouth, I can say what I want to. Yeah, yeah.

着脸，由不得我拒绝。你是从不停顿的一个瞬间，水气再大也只要求一点，我最好不过你一个指尖。你爱再浓烈也是条抛物线，你再接近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我早已习惯你的明显，虽为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旁边。我早已习惯你的明显，追尾，只是记忆随着慢慢散去，渐渐消失不见。你的气味，若能存留一点。我们多少记住甜蜜的感觉，你的气味都打着我的脸，至少还能猜测幸福有多远。你爱再浓烈也是条抛物线，你再接近是不的感觉。我早已习惯你的明显，虽为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我早已习惯你的明显，虽为只是轻易随着慢慢散去，渐渐消失不见。 Bye.

每天早起十五分钟，比原来多了那么多小时间，可以做很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同学说太棒了，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赖床，就是等于说早起十五分钟做的自己喜欢的赖床这个动作是吗？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

Radio Star， 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This world can be such a lonely place to hide in. That's all.See till you open my eyes for me, and now I see the light, and now the future is so bright. I'll hold on tight to you, I'll never let it go. Your love's one in a million. I'd put up a fight for you, can't make it on my own.You are the sun to me, you're my everything.

常常开着你的吉普，在路上放着 ACDC， 偶尔停下来喝点啤酒，给伙伴们讲你的经历，你眼中那迷醉的神情，就像荒野里闪烁的星星，每个人都羡慕你的经历，每个人都想有段漂泊的生命。去吧，朋友，去吧，只是别忘了已经把我在路上叫醒。我也曾不顾一切走上这条自由之路，杰克和蒂姆是两个北方男孩，却从小习惯美国南方，二十岁他们一起去了乔家，后来都娶了白人姑娘。那天我见到他们在聚会上，他们说那真是段糟糕的日子，那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也许幸福是再次寻找的路上。朋友，去吧，只是别忘了已经把我在路上叫醒。朋友，一切我也，也曾不顾一切走上一条梦想之路。城镇爱过许多善良的姑娘，有时我会唱着快乐的歌谣，给那些同样孤独的朋友，不知唱过多少旋律和诗篇，爱过多少冷眼和嘲笑，只记得每次都会对朋友说，没关系兄弟，一切都会更好。所以朋友，别忘了这次别忘了也请把我在路上叫醒。很久以前我就曾不顾一切为了梦想拼命奔跑，所以朋友别忘了，真的别忘了也请把我在路上叫醒。从此奔跑，怀着栀子般的骄傲。